即将开通的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呢，也称为冬奥支线。今天上午呢，我乘坐体验了11号线西段的这个试验车。走进11号线列车的车厢呢，蓝色和白色为主基调的装饰呢，好像就把人一下带入了一个冰雪童话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呢，在车门迎客，还有雪花形状的顶灯呢，也是创意设计很新颖的。列车的车头啊，是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态进行的设计，在客室车门两边的扶手杆呢，也是仿照了冰球杆的设计。另外呢，电子地图报站，我看到呢是有一个卡通的人物从这个站用滑雪的方式滑到下一个站。还有就是在11号线新首钢站的站台门上呢，也是设置了短剧的激光投影，播放着和冬奥会知识相关的宣传片以及一些服务乘客的信息，也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主持人， 那这条线路上都有哪些科技亮点，既然叫智慧化的示范线，那未来会发挥哪些作用？ 从车辆而言呢，11号线车辆搭载的这个空调系统是变频空调，它可以自动的调节温度，同时还有空气净化的功能。那么车辆的信号系统呢，在远期是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实现车辆自动唤醒、自动按图运行和自动休眠。另外，车内的电子地图呢，也是可以显示出车辆的拥挤状况和车站的立体结构。在车站内呢，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化服务设施，比如说它有全方位的招员服务系统，让乘客呢可以通过按下招员按钮就可以直接拨通中控室，和工作人员呢进行视频的对讲，及时的寻求到帮助。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为了支持企业依法合规赴境外上市，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同步起草了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作为管理规定的配套规则，一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西安市实施疫情防控提级管理，同城旅行启动暖心服务保障，更新相关的旅行产品退改政策。在交通方面，同城旅行机票和火车票业务部门及时跟进并严格执行航空公司、铁路部门的最新退改政策。在住宿方面，12月23号前在同城旅行各平台预订，在12月23号到1月6号之前入住西安市的酒店订单，用户因为疫情原因取消或改变行程，均可以免费取消。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0，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金美儿，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张开翅膀自由飞翔，让阳光照进我们的胸膛，路就在脚下，从未彷徨，朝着那心中不变的方向，拍拍肩膀抖落风霜。